先一起祷，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祝福我们以下的宣讲，也祝福你圣徒的耳朵，也让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可以听到福音，也因此领受福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使徒行传二章42-47节是叙述在五旬节，在人的眼睛看到圣灵的工作，在耳朵听到上帝的话语，就是彼得那篇道，人的心认拿撒勒人耶稣为主为基督，他们悔改受洗领受圣灵之后所发生的事。换句话说，使徒行传二章42-47节在描述人信耶稣之后所发生的事。发生什么事？回家，日子照样过，麻将照样打，偶尔想起的时候到教会逛一逛，主日起得来到就来守主日。 Well no， 五旬节那天领受彼得话语受洗的人有3000人，接下来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那天我和小玉在读这段经文用中文的时候，我们有点怀疑为什么是彼此交接，其实那就是彼此团契 Koinonia， 彼此团契拨饼祈祷。加尔文说这是一个教会，正常教会 Well-ordered Church 应该有的四个记号，而且是在上帝和天使面前，一个教会就是凭着这四个记号受审判。教训 Didache 或 Doctrine 教义教导，在这四个记号之中，加尔文又特别说，教义就是或者教导就是一个教会的灵魂。教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使徒的教训有，我们可以注意有两个特色。第一，就是使徒的教训其实就是基督的教导。彼得不可能在福音书讲他五旬节的那篇讲道，那些很白目很迟钝的门徒们也不是耶稣升天之后忽然就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开始有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使徒们在拿撒勒人耶稣神学院学习3年之后的结果，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与耶稣同在，我要为耶稣做见证。而且看起来和耶稣同在一起3年、3年半还不足够，他们的主需要待在地上40天，40天的福音，再告诉他们关于上帝国的事，再教导他们要如何读圣经，要差派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使徒教训的第二个特色就是这是圣灵的教训。很明显的，彼得讲道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的讲道。耶稣应许使徒们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彼得他是有领受圣灵的大能，彼得他自己就如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为什么彼得那篇道大有功效？因为就如门徒们那天是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开始说别国的话，彼得也是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开始宣讲上帝国的事。不仅如此，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就公开印证使徒的身份。圣灵降临在教会，就如那天在约旦河圣灵以有形的鸽子的样式降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有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后来在山上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发出来，你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在五旬节，基督的圣灵特别认证基督的使徒，他们是我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们。 四十二到四十七节所形容的不外乎就是一群人听了一篇道之后的结果。一篇道，彼得的那篇道，彼得他到底讲了什么？他说圣灵降临就代表末世来了，而末世来了就指向会有一天要带来审判的那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在那日之前，凡呼叫主名的就必得救。谁是主？而那主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对犹太人说，你们钉十字架杀了拿撒勒人耶稣，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就立他为主为基督。如果你听得懂彼得的讲道，你认得出来这是一个很平凡的讲道，平铺直述的讲道。你们杀了耶稣，上帝叫他复活，因此就印证他无罪，你们有罪，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呼叫他的名。这个就是使徒教训的核心，这个就是他们所传的福音，这个就是依靠圣灵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没有圣灵动工这样子的教导，怎么能够在那一天就扎了三千人的心？你传福音给人，人时常无动于衷， And you think 啊，问题到底在哪里？也许我的用词不够优美，我的逻辑不够紧密，我要找到一个论述能够说服他。也许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只要讲福音，那个都不是很重要。我讲到的用词是非常优美，我的逻辑是无懈可击，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我还是在对牛弹琴。就算有圣灵工作，哇，你还是会以为是对牛弹琴，因为我们不见得每一次都能够看得到圣灵在人心中工作的果效。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是应该在乎人的反应，但是不是首要在乎人要什么样的反应，因为认知那是圣灵在他心中工作。那能扎人心的不是你的论述或我的逻辑或者彼得的口才，而是圣灵，是圣灵的工作。二章四十二节那个所谓四个教会的标志，其实就是圣灵在建立教会的标志。五旬节圣灵添加了三千个门徒，但是圣灵并没有因此就休工，好像之后那些信主的人就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建造他们的教会。三千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团契拨饼祷告，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彼此团契。Koinonia 不是现在教会里面的那种彼此分享。老实说，在团契里面，我个人很怕那个彼此分享的时段，因为我其实很不想，我觉得大部分时候那什么其实都没有在分享。Koinonia 这个字有一个共同使用的意思。44到46节，我们看，其实就是解释这个 Koinonia 彼此分享、彼此团契的意义。分享是有具体物质上的意义在这里，不是只是某种不痛不痒的属灵分享或者分享个人见证。44节，信徒们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原文的都在一处不见得是指一个地方某一处，而是指他们在一起，他们一起，凡物公用，因为他们一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是信徒，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他们信的是同一位主。而凡物公用并非某种第一世纪的共产主义，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之后在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卖了田产家业不是出于某种强迫的充公、okay? 而是在圣灵的激励之下，圣徒们将本来属于自己的拿出来，按照个人所需要的再分给个人。 这个的确是重新分配产业、right? 但是发生的处境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你在对你自己产业的认知，对你的 possession 的认知，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转变看法，就是你知道既然你的生命都不属于你自己的，那更何况你的产业呢？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提到，总是不断面对一个诠释和应用上面的问题，就是《使徒行传》中所叙述当初教会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发生的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重复复制的？有什么是我们应该效法的？而又有什么我们必须认出是有其特殊历史意义，是我们没有办法也不能复制的？ Okay. 我们是否也应该，今天在座的各位，变卖你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是与不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变卖家产，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都去住公社，这是公社制度，必须要变卖家产。而你看，继续看，因为个人有所需用的，所以也就是说，当时的圣徒奉献的原则是弟兄姐妹的需要，因为其他人在教会中的人有需要，所以他们做了这件事情。耶路撒冷的圣徒不是变得忽然变得非常的异常的慷慨，他们其实就是在遵守上帝的律法。在生命记第十五章那边讲到，你弟兄中若有一个贫穷人，你不可硬着心袖手不帮助你贫穷的弟兄，你总要伸手帮助他，照顾他，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因为地上的贫穷人永远不会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伸手帮助你地上困苦贫穷的弟兄。 So 我们热衷团契分享，这就是团契分享，这不是共产主义，但是也绝非一家带一菜来，而且这个奉献的程度是远远高于十一奉献。传道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还需不需要十一奉献？我们为很多的原因奉献，我们是为教会奉献 ，right？ 但是什么是为教会奉献？什么是教会？你可以扩充设备，我们也的确需要好一点的音响器材，比如说我们要装冷气等等，我们可以为这个奉献，或者为教会奉献需要装潢，需要扩充我们这边的空间。或者要建堂，绝大部分的教会你会听到你要为这一些事情来奉献，但是少有教会会提到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的需要来奉献，或者词汇是否，我知道在至少在我们红恩堂是一个月会提到一次，但是我恐怕现在的教会少有提到按照弟兄姐妹的需求奉献，或者使徒行传二章这里的奉献。他们变卖家产，凡物公用，分给个人的奉献。我们可以问，我们中间是否有这样的需要？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五节出现在此，并非偶然。路加没有说他们变卖家产为要建堂，而你看圣经，你知道他们需要建堂。他们没有地方聚会，因为犹太人不会让他们用他们的会堂，所以他们是在个人家中擘饼聚会。但是他们没有集资要建一个三千人的敬拜空间，要跟耶路撒冷圣殿打擂台。他们变卖家产奉献，因为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有需要，新庄福音中心正在支汤。之后我们会面对很多问题，之后会有我们要如何运用资金，如何运用奉献的问题。我盼望你们以后不论如何发展，如果你要做一个忠实的教会，你们首要考量的不是设备的扩展， 不是建堂。首要考量的，就如初代教会那四个记号首要考量的，那个 koinonia 是你身旁弟兄姐妹的需要，属灵的需要。有的时候属灵的需要是很费钱的，你需要找到一个好的传道人。物质的需要，你身旁弟兄姐妹他们是否有物质上的需要？因为你要为教会奉献，你必须认知首要你身旁的弟兄姐妹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而弟兄姐妹就是这身体的肢体。我们有一个主，一个灵，一个身体。在这个认知之下，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没有选择，因为手不能不顾脚，眼不能不顾耳朵，他们是属于一体的，他们就必须照顾个人，每一个人，不是只有显著的人，不是只有大学教授或公司老板或者可以奉献的人。因此他们变卖家产。以我看来，当我们评估该奉献多少的时候，我们首要考量的是圣徒的需要，你弟兄姐妹的需要。圣徒需要什么，你就为什么奉献。他们恒心剥饼。我们在这里必须先确认剥饼到底是指什么。是指现在我们说的爱宴吗？分享食物，还是是指主的晚餐圣餐，或者两个都是？你可以去读注释书，你可以去读很多注释书，我可以借你我的注释书。 It's not gonna help you， 它不会帮助你，因为它不会帮助你决定这到底是在讲爱宴还是圣餐。或者你可以做字义研究，你知道字义研究就是你把那个爱宴那个字，你们都可以做，你们有手机的圣经软体，把它输入到你的搜寻圣经软体搜寻里面，然后你再看，哦耶，就是现在在做这件事，然后你们再看波饼出现在哪里，然后在波饼在不同经文它有什么意思。 But that's not gonna help you， 那不会帮助你，因为你会发现波饼这个或类似的字眼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分享，大家坐下来分享一个餐，有的时候非常明显的就是主的晚餐，有的时候是同时两个都是，譬如说像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 So how do we decide？ 我们要怎么决定？我们应该要如何理解某一段经文？我们是改革宗教会 ，right？ 我们任性新民信仰告白 ，right？ 新民信仰告白第一章就是圣经论，要如何读圣经？圣经论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唯一不会犯错读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已经解经，已经解经不是字义，不是好像查考字典。已经解经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你要理解一段经文，最好的就是你去读圣经，读这段经文的上文和下文。让我们记得《使徒行传》这封信的作者路加，他知道他写信的这个对象提阿菲罗大人已经读过上一封信《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记录耶稣被卖的那晚，在逾越节的筵席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提阿菲罗读过这段经文，提阿菲罗读过路加福音22章19节，他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你们觉得拨饼对他来说只不过就是坐下来一起吃饭吗？在教会的处境之下拨饼，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之后，对信徒来说拨饼就不可能只是一起用餐，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教会里面，拨饼首要不是分享食物，而是分享生命之粮。拨饼就是叫信徒们思念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位主，是一位把自己舍去、把自己分享给他们的主。 波饼，也叫信徒更加理解他们彼此分享、彼此团契的意义。正因为他们共享同一位主，所以他们成了一体。因此保罗，使徒保罗后来会说，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然多，却是同一个饼，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See,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最好的圣餐论，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改革中教会聚会，特别在改革中教会，圣餐不能够沦为仪式或者传统或者例行公事，因为我们认知圣餐是主他自己在那天晚上所设立，为我们设立的，叫我们具体领受恩典，它是恩典的媒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改革中的传统里面 Torrentine, Witsius, Abraco, Voss, Farvenk, 我们非常在意波饼这件事情，因为没有波饼就是不忠实按照主的吩咐实行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在意，你应该非常的在意，因为你借着圣餐所领受的不外乎就是你的主，一主一信一饼一体。或许下个月我们必须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拨饼，或许因为我个人行政上的疏忽害你们没有办法拨饼，所以我在此向大家道歉。但是我要你们明白，你们不拨饼你们失去的是什么。祷告是教会的第四个记号，在这里路加用复数再加上冠词，它特别是指在集体处境中，我们认为，学者认为他用复数然后再加上一个 the prayers, 是在集体处境中公开的祷告，或者一种某种制式预先准备好的祷告。在教会里面，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圣徒不仅要个人的祷告，你们要祷告，也应该在公开集体敬拜的处境之下参与祷告，也应该要参加祷告会。 You gotta come to the prayer meetings, 你们要来参加祷告会。 Why? 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们也听过一个教会的属灵的指标，属灵的好或坏，你就看参加祷告会的人数有多少。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很明显的是建立在祷告之上的教会，在五旬节之前，在第一章就叙述有120个人包括耶稣的母亲，他们什么同心恒切的祷告，五旬节之后有3000人恒心的祷告。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惧怕不是那种会叫人逃跑的惧怕，因为你看47节又写说他们赞美上帝，得到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又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他那种惧怕不是叫人好像看到就不见了，而是It's a godly fear, 是对上帝所产生的畏惧或者敬畏，敬畏上帝的惧怕。也就是说神迹奇事在这里叫人认出上帝在做工，也印证使徒的身份，也彰显使徒教导的权柄。之前我们在解释五旬节圣灵的现象的时候，有说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些发生的事情并非可一再复制的现象，它有其特殊的救赎历史意义。我们如今也不再有使徒了，没有麦安迪使徒或者高使徒阿丹，是使徒已经，使徒是耶稣他凭着自己意识所拣选的那群人，使徒已经死了。而我们也不再有使徒所行的神迹奇事。这并不是说上帝如今不再行神迹，但是当我们说神迹奇事不在教会中有，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神迹奇事不再是教会例行的事工， 像在初代教会一样。神迹奇事的功用和目的，尤其在使徒行传，你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你们看到总是要见证上帝的工作，见证上帝，特别是见证上帝儿子他的身份，他到底是谁。所以耶稣说，我若行了，你们纵然是不信我，你们也当信这些事。这是讲他行的善事、医治、神迹奇事等等，叫你们又明白又知道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是要叫人应该明白认出他的身份，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同样的，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神迹是要叫人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说神迹奇事不再有其必要性，是认知他已经完成了他救赎历史上的任务，就是我们会说我们不再需要神迹奇事才能够叫人信耶稣，因为使徒为基督做见证的真道已经一次托付给我们。所以老约翰后来会写，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同样自由出现，使你们与我们团契。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所相交所团契的。约翰他还说什么？他的意思，使徒在哪里将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与我们相交，与我们分享他们所领受的，现在让我们也用，让我们分享。使徒们他们写下了新约圣经，我们就不再需要神迹奇事。如果你还需要神迹奇事才能够信耶稣，那就表示你说你不相信这本新约圣经。或者我们应该说，如今圣经在行神迹，他在例行行神迹，而且行一个极大的神迹，就是叫你能够信这本圣经为上帝儿子所做的见证。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他们赞美上帝，得到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最后有一些应用，对我们的应用，让我们问新庄福音中心是否有这四个教会的记号标志，我们是否有使徒的教训，我们教导的是否使徒们所教训的教义 doctrine 教导教训 didache 是一个教会的灵魂，我们是否有灵魂。我们都去过那种很有活力的教会，活动很多事工很多的教会，没有灵魂的教会。一个教会可以有很多事工，有很多活动，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钱，但是如果他没有好的教导与扎实建立在这教导上面的实践，他就没有灵魂。我们有没有灵魂？在神学院我就听过这个说法，在现在的都市教会里面，你需要有一个人，而且他是最不可或缺的同工。是谁？有好的讲道者，有好的 teacher preacher。 No， 如果你在现代都市里面要有一个成功的教会，你需要有一位儿童童工。在神学院里面他们就传这个。I don't know， 新庄福音中心，我鼓励你们逆面思想。我们的确要顾念我们的孩子们，但是对孩子们最好的事就是你要造就他们的父母，你要造就父母，让他们灵性成长，让他们确实的认识基督，这才是对儿女们最好的事情，这才是照顾到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不需要人多，我们不需要事工太多，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神学，没有教导，没有教义，因为我们不行尸走肉，我们不能没有灵魂。而如今 没有神迹奇事，我们如何叫人畏惧上帝？我会说，我们衷心的宣讲、教导上帝一切的旨意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人就会有敬畏上帝的心。因为唯有透过教导，你才可能认识这位上帝；而唯有认识这位上帝，你才可能敬畏这位上帝。新庄福音中心忠实的宣讲罪人因拿撒勒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罪得赦免的福音，我们福音中心忠实的教导与上帝儿子同死同复活的福音，我们忠实的施行圣灵，我们应该相信这就够了。如果我们做这些事，这会叫人心中起畏惧，因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这是多么与世界不一样的事情。有人说来到福音中心让人很有安全感，你觉得那是好事吗？ I'm not sure， 我不太确定。一个忠实宣讲圣道、忠实施行圣礼、忠实执行惩戒的教会，总是应该让人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因为我们所宣讲、所教导的是一位让人敬畏、让人畏惧的上帝。因为就像 Daniel 牧师上礼拜讲，他是一位全然圣洁、圣洁、圣洁的上帝。最后，我要我们思想新庄福音中心的彼此分享，就是我们的团契。你注意在这四个标记之中，教导、祷告、波饼，这些东西都很明显的与世界所做的事不一样，会让人感觉到这个跟世界是分开来的东西，有所区别。但是教会之中肢体的彼此分享，这个标志会得到众民的喜爱。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的原因。教会有真正的团契，真正的彼此分享，这会叫我们的确与世界大不一样，但是也会吸引世人来。要确实的彼此分享，先决就是我们必须确实知道彼此的需要。你身旁弟兄姐妹的需要你知道吗？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联合于一个身体的肢体，我们连结于一个头，但是我们到底认识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你只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坐在你前面后面旁边的弟兄姐妹， Then ask， 问，我对他的认识有如我的老板那么多吗？我的同事那么多吗？我的客户那么多吗？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家人，这些人是我的弟兄姐妹，我对他们认识多少？我知道他们的需求吗？这就是为什么 ，Sorry Zoom guys， 你们上 Zoom， 你们上 Zoom 可以，但是没有办法取代实体的团契和聚会，因为在 Zoom 你周遭没有弟兄姐妹，你可能旁边坐一两个人。Okay.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去你们的家探访你们。不是因为我去探访，总是会有人送我威士忌，或者很贵的威士忌。我不是承认或否认，的确有人送我威士忌，那不是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开放你们的家庭彼此探访。我今天要特别鼓励大家，在新庄的弟兄姐妹彼此探访。你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圣徒的确开放他们的家，他们拨饼，这应该是指他们有家庭聚会。有家庭的敬拜，在家里面一起施行圣餐，但是他们也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希望福音中心能够建立一个好的传统，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里的弟兄姐妹开放自己的家，彼此的探访，邀请别人到家里面分享你的食物，或是邀请你自己去别人家里分享他的食物。Okay? 你们应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到我们家包水饺，可是现在要到一个人家吃他的饭，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太麻烦了 ，right？ 就我们都是约在外面吃饭，约在外面很简单，你点你的，我点我的，然后各付各的账单。No， 那个不算彼此的探访，开放你的家，开放彼此的家，因为唯有你到一个人的家里，你才能够，你不用谈很多，你看到他的需要。你看到他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唯有你开放你自己的家，你才不自觉地敞开你自己，让人家看到你的需要，甚至你不愿意承认的需要。这就是弟兄姐妹应该有，这就是分享。圣徒团契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彼此的分享，就是将属于自己的开放给别人使用。对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选项，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自己，因为我们或活或死是属于主的人，因为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而那位主，他在死之前曾经拿起饼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因为那位主他把他自己分享给了我们，因此我们就必须顾念彼此的需要，因为我们的主顾念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都领受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成了富足，财产重新分配。什么样的人可以变卖家产，为了他人的好处，为了他人的需要？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这么奇怪的事？就是领受恩典的人，就是知道自己已经富足的人，就是明白我的主为我舍去他自己生命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你儿子的祷告，就在世上保守你赐给你儿子的人。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在新庄招来一群人，这群人是你的，就谁也不能将他们夺去。圣灵，我求你建造这群人，就如你建造耶路撒冷教会，求你叫这群人忠心，求你帮助他们成长，就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们。